MyRadio 主办的第一届网际常识问答比赛就快截止了，你们报了名未呢？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可以经电邮报名，或致电24673088查询，胜出的队伍将会得到丰富的奖品，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咁啊，呢度噶啦，吉咗个位啊，吉咗个位咧，就本来系张三啊，张三哥，咁啊赶紧嚟啊，咁啊就中间偏咗嘅咧，就系呢个 Kenny 哥啊，咁啊本来我哋啊宋主委，宋主委咧就要揾食。咁、哦啊、又話今晚要踩到又話六點半，聽朝又話六點半又起身，又要再踩咁， 咁 好缺水啊！ 即係好好食喎，真 係咁就踩咁盡啦！哇，我都請佢食㗎啦，唔使咁啊！ 你知啦，就嚟過年啊嘛，可能使多啲， 可能封封利是入五嚿水俾你錢包， 又或者係人哋住家可能又多幾頭咧， 咁啊係， 哇，唔係嗰啲酸多咁幾好做啊嘛， 酸多， 咁變咗梗係揾多啲啦，係嘛？唔同我哋呢啲。啊、即是简简单单嘛， 哇你真的这么讲嘢。 好了，今天迟了，因为这个想着等齐，前兄刚刚都到了没多久，等多个我们开档了，张三现在在路中赶紧来，我们先开档。喂，开始呢就我们上个礼拜五呢参加了元朗青年商会呢，就一個就職典禮。咁點解無啦啦我哋插？即係我哋老實講，我同青年呢、這個元朗青年商會冇乜大關係嘅。 其中一個人有關係。 咁點解無啦啦就參 加？其實有兩個， 兩個 其實兩個 參加一個咁樣嘅商會嘅就職典禮咧，我同我冇關係。咁原來咧，我哋啊，即係坐喺度最有份量嘅 Kenny 哥咧，就係呢、這個即係青年商會嘅董事。 係，多謝多謝。 咁啊，咁佢哋嗰個會長啊，阿 May 聽。譚小姐咧，咁又邀請我哋去撐場，咁我哋就變咗，我哋都要去一去啦，咁啊，咁啊，所以都嗰晚都都算係熱鬧啦。 好嘅，熱鬧。 咁啊，喂 ，Kenny 哥，你無啦啦參加一啲咁樣嘅商會，你又唔係商人。咁你參加嚟因為何事呢？ 我因何事其實同識阿謝公都差唔多，都係朋友帶嘅啫。咁但係雖然話就話係商會嘅，但係其實就個性質都係都係服務社區啊， 即係唔使做生意嘅。 做，但係我哋擺到最低，即係好似。即係中國傳統咧，士大夫為上咁啊，商人嗰啲夥計咧，佢哋都做，但係希望係將嗰個利益嗰、那個掛帥係最低嘅嚇。咁、那個組織其實佢嗰用近現代語法咧，就係其實美國夢嘅嘢嚟嘅。咁點解？其實呢個商會咧，其實我哋就叫元朗青年商會啊，香港呢個分會，但其實佢。最國際的名字叫做 Junior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即係其實國際青年商會，其實喺一其實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有個人就覺得喂揾啲嘢做啊好啊，又有錢又成咁啊，又有餘力，咁啊聯同幾個後生仔咧就去服務啲社會嘅。 咁最國家 喺美國就係喺、 哦， 就係喺呢個密蘇里州嗰附近有一帶有個人嗱，創造人咧，我費事讀錯名啦。咁我嗱中文就亦叫做亨利國森，就係、是、呢個創造人嘅。嗰時嗰個組織咧就叫做呢、這個 Young Men's Progressive Civic Association。 嗯、 即都係叫做青，即如果做中文叫做青年麗進會咁樣咁上下嘅。咁因為後來呢班後生仔搞得比較成功啦，咁所以咧佢哋就開始咧就去到1916年咧就改咗個名叫做 Junior Citizens。 好啦，入嚟啦，張生， 張生都， 隨時插入啦，我哋啲 得啦， 亂入 啊，亂入噶啦，張生， 繼續。 啊，系啊，今日带咗李四未？啊，我哋嗰位会员靓女仲系问你李四喺边 ？Kenny 啊，讲紧呢个元朗清商嘅起源 啊，系。咁喺美国1916年就改咗个名做呢、這个，咁后来再做得好咧，咁啊喺即係感動到啲商人啦，咁啊，我有個商人，有個商會就叫 Saint Louis Chamber of 啊，唔係 of Commerce， 即係呢個叫做聖路易斯商會，就贊助咗佢哋，所以就轉咗個名啦。後屘又叫做 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咁咧後屘去到1944年到，即係其實已經二次大戰都差唔多尾聲嘅尾聲嘅時候咧，咁就去到1944年12月。嘅11號又已經結束曬啦，即係差唔多誒，除咗喺日本我哋即係中國 亞洲電廠 之後之咧，就正式宣布叫做咩？就成立一個商會叫 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 即係呢個我哋今日所嘅係啦，國際叫 JCI 啦。 哦， 咁嘅物體就出咗嚟誕生啦。咁後來呢日12月11號叫為國際青商日。係呢個組織其實真係喺聯合國框架之下嘅一個 組織 嚟嘅，堅嘅。所以我哋香港呢一個會咧，香港嘅總會嘅時成立，香港總會就係1950年， 就係個香港青年商會啦。 啊，國際香港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就係1950年成立，即係呢家都60幾年㗎啦，已經都。咁啊，邊個搞咧？就係好熟嘅一個名，就係沙利士佢哋，即係嗰時啲鬼佬， 土國人。 沙利士，沙利士其實喺香港都算係幫香港搞到有太空館啊，嗰大其實都 係。咁我都介紹下沙利士啦。咁就其實就係以前嘅市政局局叫做咩啊？嗰個市政局嘅主席。係啦，咁亦都係以前嘅奧委會嘅香港嘅主委。 所以其實即係嗰啲，即係如果冇咗呢班香港就其實又真係沙漠都冇人有，即係有呢一班人咧。嗱，老老實實，我哋唔係講英語業，嗱，老老實實真係有呢班人，咁香港先有啲咁嘅文化喺度啫。 沙利士啊， 沙利士我哋搞起個總會，咁我哋 我就識沙利士蛋糕啫。 好正常。咁啊，比較元朗分會幾點樣搞？元朗分會嗰時即係要發展新界。咁嗰時咧就係阿鍾日傑，鍾日傑嗰時就係做李文虎啊嘛， 喺 咁就揾咗當時啱啱冒出頭來嘅嗱仲在生嘅我哋嘅創會會長阿鄧少棠先生。嗱呢個就好熟嘅。咁就因為鄧少棠， 鄧少棠醫生嗰個啦， 係啦，因為如果你有留意香港嘅政治發展，都知道即係鄧少棠其實即係係啊，做過立法局市政局區議會都做過，即係我哋以前所嘅三廟議員。咁另外一位會長都有做嘅，其實又差唔多孖公仔，嗰個叫做曹兆偉啊，又係嗰陣時咁啊，又係冒咗起上嚟嘅。咁變咗喺當時嚟講咧，元朗青年商會係相對地係比起其他香港呢家有21個分會啊，今時今日青年商會啊，但係當時就冇咁多嘅。當時 即係香港， 香港自己本身都有一個最新嗰個咧，就係 Lanta， 即係大嶼山。 大嶼山 係啦，嗰個最新嘅嗰個就第真係第一個就係佢。我哋元朗青年商會已經77年，咁舊年就係40周年大慶啊，所以都搞咗個比較大嘅慶祝活動。咁我就啱啱40周年嗰陣時就正式成為 加入咗 member， 係啦。咁今年就榮升做呢個董事， 係託賴各位同仁俾面啦。 咁啊，喂，咁啊，講下有啲咩好做作咧？其實商會 我頭先講咗，其實商會個名都係人哋因為就贊助咁樣繼承落嚟，有商啊商啊商啊商落嚟嘅啫。咁其實佢最主要希望係訓練。自我裝備好自己啦，咁然後積極拓展嗱，佢係叫做積極公民網絡嘅，我啊覺得就公民咁樣就覺得離地啲，咁啊講翻自己嘅 social level 啦，咁啊大家明啦， 係啦， 自己嘅 social level 係啦， 擴大啲，因為喺如果你諗翻下1977年嗰段期間冇 internet 冇 YouTube 好似呢家咁樣嘅平台，你要識人或者好似識阿謝東啲。是即係今時今日有人話搞事分子啊？咁梗唔係啊！你要認識到啲社會上高嘅 active 嘅 member 咧，你係真係要裝呢啲會嘅， 即係建立自己嘅平台啦， 一個 平台啊嘛， 做嘢咁去做成。當然我哋每個會都有㗎啦，要有一個月會嘅。 咁如果其實就好似呢家謝公呢啲咁樣節目，每個月都定期做一啲專題題目，發放啲資訊俾呢啲會員或者係社區人，因為嗰時你最多係咩？收音機、電視，跟住就冇噶啦嘛。你個資訊局限喺呢度嘅，唔同咧。而家大家中意上 YouTube， 我中意望下謝公，唔中意望隔離 Baby 媽都得嘅嘛。呢家唔同啦，係咪？但係嗰時講係真係非常之係具一個有效嘅。咁呢家當然啦，我哋有冇受到挑戰咧？梗係有啲挑戰，因為渠道多，咁變咗我哋嘅活動咧都相對要革新嘅，好多嘢都係啦。咁當然我哋元朗青年商會龍頭項目就係、是我諗大家都估唔到嘅。原來其實我哋咧就係、是、呢個每年嘅傑出學生選舉，即係中學生嗰度啊，就係、是、我哋商會搞嘅、總會咧就係搞傑青，即係大家咩劉德華啊、 十幾 嗰啲十大嗰啲，就是我哋總會搞嘅、我哋就搞咗 地區 嘅中學生。中學生嗰部分就全港性，最初都唔係全港性，最初係由原來即係新界西做，喺一路做新界區，然後再去全推出去推廣出去做全香港嘅。咁變咗呢個計劃咧，舊年已經去到第三十屆，即係遲十年到起步嘅，即係呢個計劃。咁今年就行第三十一嚇，即係所以我哋嘅龍頭呢、這個係我哋龍頭項目，呢、這個真係完全係 全港性嘅， 係啊，青年人嘅。咁我哋都有辦啲交流活動啦，例如去廣州啊，睇下呢個實況係點樣，同埋或者第時我哋都會有一個去台灣嘅一個交流團啦。我哋首先講明先，呢、這個組織就全無政治意識嘅，即係唔講政治意識， 即係冇立場， 冇政治立場，唔 take side， OK， 唔 take side。總之有個 chance 俾你。去看看啲 fact 係究竟係點樣成， 即係平台啦、 啊，平台嘅，亦都係透過呢組即係探訪。以前有搞過，以我所知係探訪老人啦，呢、這個就個個組織都有，或者係參加一啲領袖訓練營嘅，我哋都有本身我哋自己有一個嚇。咁、呢個又係我哋商會嘅一個特色嚟嘅，即係最緊係組裝備好自己，服務社群係最崇高嗰、那個。理想 嚟嘅，嗱，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如果我哋撇開一個大嘅嚇，撇一個大嘅，即係個會話講到好宏大，要做乜做乜做乜，我哋撇開一樣，如果純粹個人嚟講，其實都可以透過一個咁樣嘅會咧，去建立自己嘅一個社會上面嘅 network， 啊， 或者喺從呢個 network 嗰度咧，可以得到自己一啲個人上面嘅一啲滿足。譬如無論是所謂商機啦，或者是一些難聽的投機啦，又或者是一些 香港， 所以我說難聽一些，係嘛？即係總有呢些人噶嘛，有些人加入去咁啊，佢有佢自己的目的噶嘛，係嘛？咁會可能有些又透過呢些咁嘅活動去認識到更加多的其他嘅唔同的人，係嘛？即係對佢將來的發展。或者都有幫助嘅，即係點解有咁多人中意送啲仔女去大陸讀書啫？係嘛？因為大陸嗰啲大學裏邊嗰啲 組織多， 平 台多啊， 嗰啲唔知咩邊個幹部嗰啲唔知咩姨媽姑爹啊，咁樣高幹嘅 嚇。咁其實咧，呢個係一般嘅誤解嚟嘅。咁其實每年去大陸讀嘅，即係講緊係讀大學嘅咧。咁其實每年都講緊幾百個嘅，係去台灣嘅係三分一。 所以咪就係呢一，咪所以呢幾百個咪佢哋有佢哋嘅目的咯。 啊，所以真係唔多㗎嚇。咁咧， 正因為唔多，如果多就反而搶曬啲飯碗啦。 嗱，咁同埋咧係係啲家長想嘅啫。咁其實咧就啲後生仔咧就唔想去嘅。 咁即係呢類咁嘅會，我覺得都係其實每個地區或者社一個國家咧，都好多呢啲會啊，譬如獅子會啊、扶輪會啊。或者呢啲咩所謂東華三會啊，或者呢啲咩人際啊，其實都係類似呢啲嘅。你攀到上去個董事局，你自不然就認識到董事局嗰邊嗰扎人，而呢扎人咧可能對你個工作或者你嘅商機咧 係 有幫助嘅。 呢個事實嚟嘅呢個。 咁所以即係嗰啲人不惜即係大拋呢個金錢去爭個咁嘅位翻嚟咧，可能可以揾翻好多都未定啊，唔知啊， 咁即係當然個人去參加呢啲會都有佢哋自己個人嘅目的啦，係咪？有啲真係可能咪請我真係發財立品喎，大佬、嗯、啊！你唔好講到咁衰喎，我真係發一達，咁我啲錢使唔曬，我真係諗住服務社會、回饋社會，亦都有啊！即係我哋唔 咁，我咁就覺得啦，就係喺啲慈善團體啦。啊，咁就你話咩沽名釣譽咩都好啦，其實我就真係好歡迎呢啲人嘅。 啱啱啱啱， 即係 一定有啲沽名釣譽嘅人，你先社會上啲錢先能夠用。 我覺得係好歡迎嘅，啊，亦都係即係好感激佢哋。啊，即係佢要出名，值得佢哋出名嘅。 咁佢人哋肯俾錢，咁 跟住你又可以揼佢心口係咪？啊，就係咁樣。 係啊，因為佢肯出， 我冇本事揼，但係咧，起碼嚟講咧， 係真有會冇揼過人。 冇即係冇揼嗰啲總理啊啲。啊，咁就係話即係起碼佢哋會係即係揼呢啲錢出嚟啊！咧係真係有人實惠，即係受惠嘅。 你俾個名字我有幾咁有幾咁難 嘅， 唔係但你要俾一席啊嘛，有啲嘢係咪？即係有啲人係唔係都中意話自己係董事嘅，但係你做唔到嘢出嚟，咁人哋認你個董事嘥鬼氣。 咁喺嗰啲慈善團體裏面咧，即係係， 但係你 真係俾錢嘅， 啊，真係要俾錢，同埋你唔係唔俾錢都唔緊，你要俾 effort， 你唔俾 effort， 你擺俾啲嘢真係嘥。老實講，我哋呢啲咧係要爭奔頭嘅，啊，即係老實講，即係。雖然某程度都半選，又唔使真係啊講明先，我呢一次就唔需要點樣拋頭露曬去同你去辯論嘅。但某程度都要拉票啊，你係嗰條拉入得嗰條拉，你就要為咗你嗰個 cabinet 即係個團隊去拉票，一樣嘅其實都係啊。你要俾 effort 嘅，就唔係求其掛個名，咁就係啦。跟住自然呢個牌子卡片就自然啲嘢嚟，冇嘅。我哋呢啲真係要。落手落腳做嘅呢啲 擺用嚟，唔緊要啦。總之就即係我哋自己呢邊啲人咧，即係廣泛啲去其他啲團體裏面發展都應該係啱嘅。咁好啦，咁啊 ，Kenny 都係啊，即係做咗呢個元朗青年商會嘅董事啊。咁啊，都係一個榮譽嚟嘅嚇。咁啊，即係對我 希望繼續努力，繼續跟上一層樓， 要你哋撐下場。 即係我哋天天南。好難揾個董事咁，大佬，仲係一啲咁猛嘅團體嘅董事 啊！冇錯， 咁下咪咯，下一個等我哋前博出攞咗個博出翻嚟咧，咁我哋又增加不少噶啦。 退休噶咯，我退休噶咯， 咁 我只拉先退休先做咩 嘅 啫喎？ 博士啲咧就冇退休嘅，博士又冇退休。 唔係我哋呢個節目啊嘛，大佬。 OK， 我講緊天天天南呢個節目啊嘛。 阿 Kenny 咧更上一層樓做會長啦嚇。 哇！你咁你嗱，首先幫我揼20,000翻嚟做會長費用先。大佬，嗱啲嗱講真嘅，做得啲會 產出嚟嘅， 全部真係要出錢出嚟㗎。你東華嗰啲冇成100,000，你都唔好諗做嗰咩主席啊， 主席嚟㗎，總理嘅啫， 差唔多啦。 講到嚟嘅喎，講到嚟有價嘅喎。 我哋言歸正傳啦，咁啊，今日咧就即係今日十五號， 十五號 咁啊，前日啦， 13號啦， 13號咧，咁啊係呢個蔣經國先生咧就係 逝世30周年。 咁喺呢個1988年嘅 1月13號 咧，就係過身嘅嚇。咁啊，所以咧就屈指一算咧，到今日咧就30年啦，即係到前日。咁啊，即係蔣經國就應該屬於傳聞嘅。咁但係即係你知今日個台灣就呢個傳聞都已經係分崩離析啦，係嘛？大家都似乎對呢一位對台灣。咁有貢獻嘅人咧，都似乎係都好多人都忘記咗啦。 咁但係咧就起碼冇即係佢父親啦。咁咧就被清算。咁喺民間嚟講咧，就對蔣經國嘅印象咧，其實都係唔錯嘅。即係不管你藍綠，咁當日咧，蔣經國死嘅時候咧，咁消息傳到立法會啦，個立法院嘅時候咧，朱高正咧就當場喊出嚟喎。 這個 當時的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但是這個當年都反這個威權都反得很厲害的朱高正， 但是聽到蔣經國死他真的現場立刻喊出來 的，即一個享年79歲啊，都算如果喺嗰陣時嘅年代，都唔算係叫做長壽。 唔算啦，嗰時 長壽啦。 應該都算嘅，喺當時嚟講係即係平均以上嘅啦。 佢阿爸89。 咁啊，好啦，咁啊，嗱，咁啊，國民黨啊，當然唔會忘懷呢位即係。 對台灣有貢獻的一位偉人啦，所以咧就一年就搞了好幾個活動去紀念佢啦。有些人話：，屌你國民黨平時又唔見你哋咁紀念佢。喂，大佬！即係中國人都是逢五逢十的啦，係嘛？ 上一次有2008英九當選的時候都有，20年嗰時都有。 係咁，但係冇呢次咁大型啊嘛。咁呢次就即係連續幾個活動一起啊嘛。咁當然，即係你話有冇算計喺度咧？ 有啦， 咁當然有算計嘅，係咪？ 政治嘅味道喺度嘅，一定係政治人物啊嘛。 今年年底要選舉啦，咁當然因為蔣經國呢一個咁樣嘅招牌咧都。仲係 擦亮嘅， 仲可以省得掂嘅。咁希望即係喚起即係一啲民眾啊，對呢個經國先生嘅一個思念啊，即係希望啊，即係國民黨仍然能夠喺呢個年底裏邊嗰場仗裏邊咧，打得好睇睇啦。我都唔敢講贏唔贏啦，咪打得起碼好睇先啦要。咁啊，所以啦，咁啊搞咗擴大紀念活動啊，咁啊。個主題叫《飛躍三十，永懷於心》啊，咁為主題嚇。 其實呢個主題就唔好啱嘅。飛躍你一個係紀念活動，即係一個細細紀念活動，你用個飛躍咁好似有啲奇怪啊。 系咯， 我真系咁觉得啦。 呢啲中文你识我唔识噶啦，数嘅识啊中文。 即系可能佢系喺当时佢系要吸引啊嘛，吸引嘅话咧就一定要有一个即系政治式口号式咁嘅词。 其实都系讲紧啊，经过先生嘅精神。 好，咁呢个题目嘅内容啦。 咁咧就怪啲嘅。 咁啊，十号咧就开呢个即系国民党开中常会啦。咁啊，第一次邀请啲前主席啊。咁啊嚟到呢個中常會咧，即係從來冇試過嘅嚇，咁呢次第一次，咁啊請到前主席咧就嚟有個專題演講，啱啊，請到呢個馬英九，點解請馬英九咧？因為馬英九曾經做過呢個蔣經國嘅 英文秘書， 秘書翻譯， 咁所以請佢嚟講啊，咁啊有關於呢個蔣經國對中華民國貢獻嚇，咁呢啲即係一個專題報告啦，咁。咁佢多嗱，咁嗱，我係咁以啊，佢有兩個古仔講嘅嚇，咁兩個古仔咧就係咧，就佢話佢喺呢個美嗱，佢係呢個喺成功嶺受訓嘅時候咧，當時啊就係呢個蔣經國做呢個國防部長啊，咁就因為佢要受訓即係畢訓啦，畢業啦，咁啊就要去呢、這個向呢、這個蔣經國即係因為蔣經國代表國防部咧，佢就要向國家宣誓嚇，即係效忠國家。咁就 我叫做結婚 啊，結婚啊。咁啊，宣誓完之後咧，佢要上台咧，將個誓詞咧就呈俾呢個蔣經國啊，即係呈俾呢個國防部部長。咁當時蔣經國就微微啲笑，就握住隻手，輕輕咁同佢講啦。佢話多謝你，佢話啊，當時咧就你知啦。一個咁大嘅，即係當時蔣經國有一種，即係都係一個神嚟噶嘛，啊、即係一個神對住一個平民老百姓講個多謝佢，係嘛？佢梗係覺得親切啦，係咪先？即係呢個一般老百姓嗰種心理狀態就係咁樣嘅表現出嚟啦。啊，覺得即係蔣經國好親切，握手咧好有力，亦都係第一次咧係接觸到蔣經國呢個人。 嗯、 啊，好啦，咁啊第二次咧。第二次的故事他就說馬英九當時在美國在哈佛讀完這個法學博士回來之後呢，他擔任總統府的第一局的副局長，三個月之後他兼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他第一天擔任秘書的時候呢，因為他蔣經國很高的嘛，又即是大件，他說坐那張椅子，即我們坐下去的問題，如果用馬英九的身材坐下去是很逼的，即係一坐落去咧，直情係即係成個人要逼埋一堆咁樣，擠落張凳嗰度。咁啊，當時就佢真係擠咗落去之後咧，仲整寫即係整跌咗隔離張茶几，連上杯茶咧 都打井。 係嘛？ 啊，咁佢覺得即係好尷尬啦，係嘛？咁即係覺得即係呢啲狀況唔應該喺個總統府出現噶嘛？你知哇嗰陣時個總統府即係戒備森嚴啊，即係唔可以談笑風生啊嘛！呢啲哇呢啲直情係即係如果以前啊皇帝年代 就拉出去斬啦，大佬啲公公啫，屌你犯呢啲錯誤， 即 打啦嘛。咁但係即係佢都當時長官都係少少就即係叫馬上揾人去換咗啲嘢佢啊。咁呢就第二接觸。咁當然佢就後來講到就即係對台灣好大貢獻啦。首先就推動呢個十大建設啦。咁呢個即係大家都知啊，因為我1977年我第一次過台灣。咁嗰陣時十大建設已經係 起好啦 、高速公路已經起好啦、即係中船啊、中港嗰啲，我哋要去參觀落去。咁、大部分都已經係用緊啦，咩台中港啊，咩化工啊嗰啲都已經係差唔多，有啲七七八八，大部分都起好啦。咁啊，咁即係當然十大建設以後就成為即係台灣嘅起飛嘅一個基礎啦，咁所以咧就呢個十大建設咁啊，對台灣嘅貢獻非常之即係有大幫助啦。咁就跟住就係呢個解除戒嚴啦，咁啊嚇。第三就開放大陸探親啦，最後咧就係嚇勤政愛民嚇，咁啊即係帶嚟咗台灣嘅民主改革，開放大陸咧成為兩岸和解。咁啊，台灣嘅政治咧就由嗰一日開始咧。就進入一個新時代嚇，咁啊 起點嚟， 亦都係因為佢任內咧，亦都重用一啲台灣本省籍嘅青年嚇，咁嗰陣青年而家都唔冷啦。李登輝啊、林陽廣啊呢一扎冚唪唥都係嗰陣時 六七十年代開始。 孫運璇啊嗰啲啦， 孫運璇係 外省， 東北嚟嘅， 外省帶過嚟咁好似。 但係東北人嚟嘅， 但係都要喺嗰邊啊嘛， 係為民服務嘅呢個就真係摒除咗 咗。咁所以即係喺佢任內嘅晚年咧，佢係即係對台灣嗰、那個即係貢獻即係最大啦嚇，因為佢開放，即係大家都唔係好記得佢點樣所謂十大建設啦，即係奠定咗成個台灣嘅經濟嗰個基礎，反而唔講呢啲。即係對佢講就係解放，即係解除呢個戒嚴啊、黨禁啊、暴禁啊等等嘅嘢咧。因為講民主嘛，係嘛？即係其他唔好講啊，就係講民主呢個部分啫。咁、大家就津津樂道就係講呢幾樣嘢。 咁、不如咁啊，留翻嗰啲一間我哋下一節再講啦。 下一節翻嚟。